同学啊，那个刚刚下面有同学问我说，问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刚刚没有讲清楚，那是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什么，所以就讲得很模糊。这位同学问我说，那老师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干预哦，不应该吃滋阴药，然后要坚持私密汤或饮食吧？我不敢说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做事情还是有做事情的规矩啊，就是你虽然是阴虚已经在发燥了，但你吃一些些滋阴的药是不错的啊，滋阴的药可以马上把阴分补回来。虽然我常常鼓励人家说，哎呀，滋阴嘛，就吃大鱼大肉就是滋阴嘛，熬夜要补回来，最好方法就是吃火锅嘛，对不对？就是，但是虽然我常常这么说，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肝阴虚的那种邪热的闷痛哦，让我觉得说这种滋阴凉血的药还是有它的用处在，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吃火锅可以治好哦。那不过就是到底吃到多少量是身体适合的，这就是一个我现在不能拿捏的事情。因为你想嘛，我平常根本连人都不见的，我不太有机会干预，就是我不太能够遇到什么挫折，所以我的那个治疗自己干预的几率没有很高，所以我不太确定。那我就觉得同学有人吃一罐天效果不错，那我刚开始吃的头一天我也觉得效果不错，我是后来被那个凉到而已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同学有问一个问题说，那老师这样子说吃四逆汤，那四逆汤到底要吃多久啊之类的问题，所以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总觉得四逆汤只是挖出一条路啊，那挖出来之后就要用其他的补药来处理啊。那像如果有人说，你不知道我的肝阴虚到底要是多阴虚要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吧，其实补肝阴很好的方法就是小建中汤嘛，又吃不坏人，那我想吃小建中汤的副作用就小很多了啦，那这也是一个思考。所以同学可以想想看你自己的体质跟你学中医到今天用药的经验，想想看你可能什么药你的身体能够得到就是最好的就是结果，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质不是那么一样，所以我不能替大家说决定说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当然像我今天有在上课前有抓一本那个启禀会的歧视议案啊在身上，那像歧视议案他就有讲到说要补虚劳啊，他比如说如果你的脉象是什么上焦的脉很大可是下焦的脉很弱，那当然你的气都飘到上面去嘛，那你就要用引火归元法把这个元气降下来或怎么样，就他会有一定的脉象可以让你知道你大概你补的那个这个框架是怎么样架构它。那但是细部的话还是要靠同学平常自己吃药的经验哦，因为我是想啊，如果你上这个课到今天又刚好都没有感冒，那所有教的这些感冒药都没吃过，然后身体也都还撑得住，补药也觉得说哎呀没事不要乱补，那也不要吃，那这个课对你来讲它还只是一种 discovery 频道，对不对？就是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就这样子啊。那我想有些同学是比较有兴趣用自己身体做实验，那做了实验就会比较知道每个药性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们那个有些基础的经验值没有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怎么做是比较好的。那您刚刚说到想要什么让方助教去什么帮你们是吧？你们有人去跟方助教录这些的没有吧？都没有人。 因为刚刚有人问，就是我搞不太清楚 胸 椎跟颈椎。 啊，那个。 是你忘了，我不会认穴道啊。 不是、啊，那个我教你认大椎，然后之后其他就都会了。 哦、 那个我会事后把助教训练成可以的状态。所以助教你就不妨跟同学约约看，我觉得如果这个疗法真的好的话，那班上几个同学就可以开业帮大家服务，那红得起来的哦。 就是只要有笑啊，不怕不红。现在整蛊师也不知道他月入多少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很高兴的去整蛊嘛。像上次那个黄春丽老师那边有人卖那个什么红玉膏，对不对？就是效果很好啊，大家都疯狂大采购啊。就这个，就是红玉膏，我就想说那个东西，虽然它本来是自己的秘方，但主要就是几味药而已，真的没有多贵。我就算它那一罐，它一罐卖100块嘛，对不对？成本大概3块左右吧。那这样子一次就卖了吧，1000罐的，那罐子钱5块，包装盒的钱4块之类的，再加起来，反正我们总共就12块钱的卖一罐。那卖一个就赚88块，那你88块，然后你卖掉1000罐，你多少钱？哦，就这样子，一包药断过去，然后就88万净赚，就还是有市场啊，对不对？所以啊，好像效果比较强一点，而且听说他们做宣传的时候都是说什么很有美容的效果，我到今天都不知道紫云膏原来是美容药了，就是现在都是要带到美容比较会有效，对不对？就是比较会有推销的效果，啊。哦，软化角质，对不对？软化角质你戳它也不是一个软化角质，我不知道。哦，所以就是同学你们想想看，就是新兴事业嘛，对不对？就是我当然是比较赞成灸疗啦，所以如果你们不嫌弃方助教的话，下课再跟他约一下，我会负责把助教教到会，因为那东西没有什么难的，基本上各位同学也都会啦，就是那个没有，就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至少要好好的把真武汤讲一下，因为真武汤这个方子哦，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方子。我跟你讲，我觉得人用药哦，真的是有癖好。我是最近因为教你们四逆汤，然后才比较勤快的吃四逆汤，然后吃以后觉得哦，我觉得四逆汤果然不同凡响，怎么样？但是在此之前，四逆汤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手脚冰冷才吃的东西，就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对它没有什么感觉的药方。而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爱用真武汤的人，就是真武汤我有癖好。那我就觉得说，在我们这个领域，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就像爱用当归四逆汤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开当归四逆汤。爱用真武汤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开真武汤，你们大概有这种感觉吧？就比较常上网知道一些情况，就会知道，就大家都有这个癖好。像大陆有一个叫做37生的，在网络上帮人看病人，一天到晚开当归四逆汤。那香港的谭树菊就一天到晚开真武汤。那我也是那种很喜欢动辄就劝人喝真武汤的那种人，就是。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药也很好啊，但是真武汤。在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觉得可能是因为用的比较熟，所以就觉得哦，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在真武汤里面可以让同学知道一下这样子。那我们在吃真武汤，我们就看两条，而这两条呢，对于学习真武汤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怎么说呢？我们之前上伤寒论的方，我们都会说有什么脉，有什么症，对不对？就用这个汤，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很清楚吗？可是真武汤你看到后来就会发现，真武汤严格来讲是无脉也无症，就是到底什么症什么脉才该用真武汤，那这是一个不太确定的事情。但是至少有几个确定，可以我这样说吧，就张仲景说的那个状况用真武汤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用真武汤的状况远远超过张仲景说的这个状况啊，这就是一个癖好，是在于滥用真武汤的人会说出来的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真武汤啊，就是。所以就像我就看到那个大陆的这些老医生写的书，比如说应该是邹凤成吧，他还是谁，他就写说哇，张仲景的方啊，论到运用之广啊，治病之种类之多哦，莫过于小柴胡汤。那我就觉得在听到人家这句话之前，我一直以为全世界治病种类之多是真武汤啊，那这无所谓比较了啊，因为这个很多反正真武汤跟小柴胡汤的那个应用范围不太会强，不太会互相抢到，就是他们的那个那叫什么，没有竞争的市场不会撞到，那么讲。那 我们看第三四页七至五十五条，七至五十五条啊，其实我等于在教各位同学大青龙汤的时候就带过了。就是啊，太阳病我会发汗，对不对？理论上太阳病发了汗就要好啊，可是也有可能太阳病发了汗之后没有好。为什么没有好？因为啊，它的这个阳气太虚了，以至于身上的这个有可能，如果用感冒来说，有可能它的邪气，就是这个病毒的这个能量啊，就陷到少阴去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本身阳气虚，所以身体产生了一些因为阳气虚而代谢不良的状况啊，这两种状况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去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常常在讲病的时候讲到什么什么金病，什么什么腑病，对不对？那太阳金病是怎样的？太阳腑病是怎样的，对不对？大家同学都还有印象嘛，对不对？那少阳的话，金跟腑啊比较没有分那么清楚，但是还有一个胆腑这种大柴胡汤。那太阴的话，金跟脏是用同一个汤，比如都是理中啊、四逆这一类的。那少阴的金病是我们上次讲的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主，这个是清少阴金的。那如果这个病邪呢已经入了少阴之脏呢，那少阴的脏就是肾脏啊，如果你要连手少阴心经都算进去，还有心脏啊，那只是治三补汤可以说是心肾同治啊。因为你说附子补阳气，他说补心阳也是对的，补肾阳也是对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心脏的这个阴虚的病，但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就是猪鸟汤。那这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他说啊，如果你发完汗，该医的都医好了，可是这个人呢继续在发烧，而他呢心下悸，就他的这个好像这个隔膜上面哦，隔膜上面心脏下面那个地方有一点感觉自己心脏在跳动那种，或者是抽搐感。那当然心下悸，这个心悸我们说小建中汤也可以有心悸，对不对？然后炙甘草汤也可能有心悸，那可能真武汤也可能有心悸，所以这个心悸来当个辨证点其实不会很适合，所以就知道它可以有就好。而真武汤的那个一个很容易的辨证点啊，是这个头眩身唇动阵阵欲辟地者，真武汤主之。那这个头发昏，身体这个唇动啊，这个唇动你们想想看，我们一般如果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在做梦，你看他的那个眼皮，正在做梦的人的眼皮是怎么样在动的，就是好像有一种有一点对这种震动。所以真武汤的那个身唇动就是说你的肌肉有这样的震动，其实那个震动跟奔豚的感觉只差一线之间，那可能是发生，但奔豚是已经确定位置一定在这个位置嘛，那身唇动就不一定在哪里。所以我当年啊滥用真武汤，甚至会说啊，这个人很爱抖腿，是不是应该喝真武汤啊？那后来我喝了真武汤还是继续抖腿啊，所以就觉得好像不能这样说，但是至少他身体有一种这种震动感。哎，我跟你讲，我真的看过这种人哦，就有些人跟你讲话，他就这样讲讲讲讲讲讲，就有人是这样子哦，他长期这样子已经习惯了。那这是身旋动，那阵阵欲辟地啊，那这实在是太好辨证了。就是阵阵欲辟地，就是你这个人啊，走路的时候会有一种，你知道，我们人有的时候会很想休息，对不对？比如说陪家里面的大人逛街，然后逛了几家百货公司，你会觉得很累，很想找个地方趴一下，这种感觉你会有，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是文明社会的人类，你会知道你在搜狗正中央趴下去，会有人报警，所以你不敢，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当你得到少阴病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自我意识会变得比较朦胧，所以它就会产生一种，就是一种想要扑倒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尖锐。当然，你不一定会真的扑倒下去，可是。我就说，就是这种东西常常会发生在感冒后的第十几天，因为要传到少阴的脏啊，其实有一段时间， 其实在台湾的这种武汉症已经不是那么激烈了，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感冒十几天还没有好透，大约是第十天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你说你看到这个人好像很累，你就说怎么了，他就可能跟你讲、哦、我一个多礼拜前感冒，现在好的差不多了，那你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看到床就想哭，他说对啊对啊对啊，那其实这种感觉就是一个真武汉症，代表他传到这个时候他感冒其实并没有好透，他是走到少阴之脏了，所以这个人的那个意志状态会一直好像不想好好的过日常生活，想要找个什么地方去逃避一下哦，那这种感觉，那当然见到床就想哭，这个是一个有的，然后我说过晕眩有好几种对不对，那如果是晕眩，我们说林慧竹刚刚的晕眩是站起来的时候昏得特别厉害，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说泽泻汤的晕眩，好像坐在那边觉得椅子在转之类。那真武汤的晕眩就是那种哦，你莫名其妙的想要摔跤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真武汤的晕眩有点像是你走路会那个字怎么念？说一个狼呛还是一个什么那个叫啊？怎么念？就是忽然走一下会觉得好像莫名其妙有点想摔跤的那种感觉，那种忽然闪神的那种晕眩，那就比较是真武汤啊。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它的病机呢，我们可能只能够说它是这个阳气不足啊，身上的水的运化不通畅，所以整个人能量处在一个非常的不能够流动的状态啊，所以整个人就有一点要宕机的，那这是真武汤一个层面的病机，所以同学读到这里要记得啊、哦，如果你用太阳病的表药发了汗，然后汗了之后的感冒还不好，而且被人继续发烧，那你就要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真武汤症？ 没有发烧。 那没有发烧的话。没有发烧就看什么别的症，真武汤我在这里是指发烧，那真武汤的发烧的特征我说过是自己本人不太有感觉，记得啊，真武汤的发烧是自己本人不太有感觉，所以我曾经得少阴病就礼拜天得，一直到礼拜四才发现自己得少阴病，因为我一个人在家没有人来冲过来帮我量体温，那我只是觉得怎么人这么累，这么不想做事情，心情不好之类的，我没有想到我是生病了，然后一直病到第四天才发现自己在发烧，就得真武汤症的感冒会这个样子。那你就说有没有办法拿脉来判定呢？对不起哦，真武汤的这种不自觉的发烧的状况，其实脉是很暧昧的，那个脉跟平常没有生病的脉不一定有差别，当然如果你能够拔到脉沉气，那就知道哦是少阴，对不对？这是可以确定的。然后还有一个真武汤特有的脉，就是尺脉浮大，就是你的这个寸关尺，这个掌管肾的这个地方的尺脉，我们一般来讲啊，都是关脉比较有力，尺脉比较沉在底下，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的肾阳很虚很虚的时候，一个处在脱阳的状态的肾呢，是有可能那个尺脉浮上来的，所以感冒病毒都聚集在肾的区块，产生少阴病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是尺脉会浮起来的。但是各位同学也要知道啊，就是真武尺脉浮起来，通常给真武汤是很对的。可是真武汤症不见得尺脉都会浮起来啊，这个逻辑要知道啊。所以真武汤症，像台南的当年的台南的金方家朱穆通啊，抓真武汤的主症啊，就是说他的这个高烧的辨证点是本人不自觉，可是呢，这个本人不觉得自己发烧，他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那个发烧已经昏过去也算，因为他昏倒了，所以他不自觉。这个是很麻烦，因为这个就关系到，因为我们知道说脑膜炎的高烧，对不对？那个全身僵直抽搐的那高烧，一般如果照仲景书是用那个禁病片，对不对？就是用葛根啊、瓜蒌桂枝汤这类的药去治。 可是朱穆弘他就治过一个脑尼姑，是脑膜炎的发烧，然后呢也是高烧的不得了，整个人昏过去，他就觉得这个人已经神志不清在发高烧，那很可能是真武汤。那吃了真武汤之后呢，那个尼姑啊就吐水，然后后来就医好了。那这个吐水这件事情呢，就变成说在我们中医的医疗史上面呢，我们说很多汤都有明血反应，对不对？麻黄汤的明血反应是喷鼻血，柴胡汤的明血反应是眼睛发黑的想昏倒，那真武汤的明血反应呢，现在是慢慢归着于吐水，就是不一定会吐水，但是如果吐了你也不要太在意，因为真武汤的这个补的是肾的阳气，对不对？那肾的阳气呢，它是在帮你运化全身的水分，如果你的肾阳不够，全身的水不能代谢，那张仲景的书里面称为这个不能代谢的死水呢，张仲景的书叫做水气，那日本人称之为水毒，这是同一个东西。那你想啊，说到水气，说到水毒，你就知道真武汤跟所谓肾衰竭那些问题有多大的相关性了。哦，这是一个治疗肾衰很重要的方，只是治肾衰的时候有两个要加的药，要加味的东西，就是我现在先讲完之后忘掉，就治肾衰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加化淤血的药，比如说你一帖真武汤里面，你呢要在里面加比如说三钱红花、三钱桃仁之类的，因为当那个人的肾脏已经要衰竭的时候啊，你知道这种慢性退化的病，他的那些肾里面的那些丝球啊、导管啊，多半都已经淤塞了。那如果你直接补肾阳，硬的开机器，可是血管都不通的话，就会把肾烧坏。所以要同时用化瘀的药加在里面，或者是三七粉也可以吞，就是桃仁、红花之类破瘀血的药要加，不然的话那个。你要把你的肾重新开机的时候，怕这个机器给你走火啊，这是一点。但走火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说法啊。你要我这样讲是充分显现我的中医是不科学的，完全是幻想中的中医。但是临床上就是要加，这是一个要加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如果父子呢不够补，有的时候啊，人的水代谢哦，最好这个冷气如果有需要，你还是开下好了。不然留一点窗户，不要让它那么冷就好。如果你的水代谢，因为人的水代谢也靠脾胃，也靠这个肺部的胸中大气，也靠肾阳，人的水并不是绝对是在靠肾在代谢，那要帮助人的水代谢还有一个药很好，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三焦的水道的通达，那三焦水道如果能够通达的话啊，就会让你的那个肾的负担减轻很多，所以我蛮喜欢在真武汤里面再外挂什么呢？黄芪。当然黄芪如果一定要买到很好的肥芪，不然那种烂黄芪的话一加就是三两，否则的话都没有效，因为一般的那种迪化街那种药房门口放的黄芪，但是它品质太低劣了，就是效果很弱，所以干脆用补阳白五汤的那个重量就三四两给它加下去，免得没有效。但是北芪的话，一两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帮到忙。就是如果它已经水肿的话，用黄芪的话，退肿的效果还蛮不错的。这个是我个人喜欢加的，而且我常常是把那个黄芪搭配防己黄芪汤来用，就是我加一滴滴的防己，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防己是一个啊，把肾的这个水邪排除掉的一个。很寒的药，相对来讲很伤胃，很伤肾，有点像肾的咖啡，你知道吗？就硬着帮它提神，然后这样，就是像麻黄一样，就是标热本寒。所以我一旦用防己的话，我一定会用很多补脾胃的药，或者很多补肾阳的药。就比如说防己，我在一帖真武汤的时候，附子都放三四两下去，然后那个其他的就照中点，比差不多一两六钱这样子。那黄芪我会放到啊，那破淤血的药不要太多，因为这种有形的淤血你太多的话，好像吃了之后人的血伤到也不好，就是你小重量三钱的一般剂量够了。那黄芪加上去，然后防己黄芪汤里面那个生姜的话，这种汤本来就有啊，这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 生姜其实也可以加重，因为生姜活血血的力道也很强，所以生姜黄芪可以种。那防己就差不多一钱半钱这样子加就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它那个利血的效果不够快的话，有水肿的话，防己加一点点可以。所以防己黄芪汤跟真谷汤我常常合方，而但是这样子做，遇到真正肾脏机能在衰竭，这个肾已经坏死的人呢，其实还是不够。那在最近的这个临床的世界里面呢，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汤的结构如果要治这个肾脏坏死的这个东西，这个状况，如果出现一个状况，你就记得一定要加什么，要加一点点生大黄。为什么呢？就是大黄第一个也是破血的药，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们用真谷汤帮他退这个水肿啊，结果你会发现这个人啊，右腿的水肿退了，左腿的不退。那这个你要说什么左一右呀，反正也不是哦，那是因为有一条腿不退的理由是他有一条腿的那个血管已经塞住了，所以要用破淤血的药。这是药通水的时候血也是要通的。那另外呢，用大黄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有给那个西医去诊查的话，他就会说你这个身体有一些那个毒素的指数，就是那种尿毒指数，对不对？那如果你在这个药方里面让他有大黄，让这个人当然也是少量啊，因为大黄用多用少要看人的饮食习惯，平常吃的很辣的重口味的用多也没关系，不然就要用少。那大黄加一点点的意义是什么呢？要让那个人一直拉，那个人只要一直拉，他的这个有毒的那个东西的指数就不会上来。如果他你只用真谷汤加黄芪加生姜加防己这些东西加黄花，你在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障壁，就是可能那个病人会到某一个地方哦，他完全没有胃口，因为他便秘，那让他身体就开始中毒了，就很难救回来了。所以你必须要用泻的方法让他的一直还吃得下饭哦，不然汤药都进不去会吐。所以这东西是我们中医在临床处理肾衰竭的时候用的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说非常有效的地方，就是我常说什么东西是相对性的，因为你用西医的方法你救不回这个人，然后用这个方法会救得回来。可是很讨厌的是，通常发生这个状况的人哈，他的那个脉哈，已经是那种很强的脉了。你知道，一个很虚的人脉很强，他两个礼拜必死啊。就是那种已经元气早已脱掉的脉，那就是真脏脉的定义不太一样，因为真脏脉是那个指肾脉沉的跟石头一样，然后肺脉浮的像浮游一样，然后心脉非常宏大，就是每一个脏因为没有胃气，至于每一个脏的调性都凸显出来，那是连隔天一下的真脏脉。那我们说的这种是因为人要死之前阳气会全部脱出来，所以那个脉会很大很大哦，就是那个什么脉爆出者死，对不对？就是你的阳气再也进不去了，浮出来了。那就这样子处理的话，通常是以药用到这么重，然后病人的病量通常还能够处理得来啦。只是说当然你们知道，一旦用到这么多养药，那个水果青菜千万不能沾啊，西药恐怕也不能用，你不能说一边打点滴一边吃这个药啊，就是恐怕那个药就被消灭啊，是这样子。但是方法来讲就是这样，那实际上临床的话效果是很好的，就是你看各种临床的报道，用这样的做法效果都是很好的啊。只是说有没有机会用到不知道，最好不要有机会啊，就是之前就要保养的好。这个肾脏实在是很重要啊。那个因为我说我今天下午傍晚在看那个慈济的刊物，对不对？那么多吃斋念佛的人呢，就是心情也很乐观啊，乐天知命，乐于助人，还不是全部都肾衰竭啊什么的，就是洗肾啊，什么癌症啊，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可以吃药事情还是要吃药啦，你不能说宗教信仰可以包庇一切啊，那还是不一样的层面的事情吧。 那这个，那我们呢，先看到那个十一至三十七条，就比较完整的真武汤的那个条文，我们再继续讲它的辩证点。他说，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这个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一开始的少阴病还走在少阴经上，那那个时候比较像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可以处理的症，对不对？可是呢，已经过了些日子了，这些邪气终于也会到达肾脏，那到达肾脏之后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出来了。他说腹肚子痛啦，小便不利啦，四肢沉重疼痛啦，拉肚子啦，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有水气，就是当你的肾阳受伤的时候啊，你身体的水代谢不掉，这些水里面都没有阳气，就是那种死死的没有能量的水在你身体里面累积着啊。他说这个人有可能或咳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呕，就是真武汤主之。这一条如果你是感冒的时候得到真武汤症，这一条是很有用的。比如说你觉得你的脉是沉细的，人是想睡觉的，而你的四肢沉重而疼痛，那用真武汤通常是有效的哦。所以这个是可以拿来辩证的点。那或者是说你发烧，然后整个人很没有力气，然后很不舒服，甚至人有点烦躁，然后你尿尿的时候看到你的尿是白浊的，清清白白又不太透明的，那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少阴有邪，那你也可以用真武汤。因为原则上是这样子啦，麻黄附子细辛汤的那个症啊，你用真武汤一吃久一点会好啦，所以就算 A 方 B 方用的不很对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那只是真武汤是不是一定会小便不利，是不是一定会四肢沉重，会不会一定自家里，对不起，都是不一定，真武汤症不一定需要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有这些症的话你好抓一点，没有这些症比较难抓。那在这里啊，虽然我当归四逆汤是下次才讲，可是我要跟同学说一件事，真武汤的四肢沉重疼痛啊，跟当归四逆汤的四肢痛是不一样的种类。同学你们记不记得，如果你在刚感冒在桂枝汤症的时候，有可能是什么手脚有点酸软，那如果是麻黄汤症或者大青龙汤症的时候，是骨节会痛啊，就是身体的酸痛。那到了这个真武汤症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得过这个病就会觉得他四肢沉重疼痛，写得很好，因为就是如同字面那个感觉，就是手脚觉得好重，然后重的同时觉得好像被你的肉压在那边，整个人闷闷的作痛。那这个跟当归四逆汤的症不一样，当归四逆汤的痛称之为彻痛，因为当归四逆汤这个方呢，可以在少阴病用到，也可以在厥阴病用到，它是一个不一定是少阴还是厥阴的药。那因此呢，同学在实际上临床的时候，这个东西要记得，如果你是躺在那边就这样闷闷的手脚这样子又重又痛，是真武汤。那少阴病的彻痛是什么样呢？是你身体不动不痛，动了就有扯痛的感觉，这样能不能分？就是动的，就身体翻个身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手再痛一下。那因为如果以身体沉重疼痛跟彻痛来讲，那个时间点的当归四逆汤跟真武汤哈，可以其他症状都完全一样的，就只有痛痛的感觉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主观感觉同学要分得出来啊。那个时候因为可能脉都是很沉细的，除非你很有经验很有经验，否则的话不容易分。那初学者来讲，如果同样是身体重痛的话，你要分得出来什么是彻痛，什么是沉重痛。就像四逆汤跟当归四逆汤的不同，它的当四逆汤的手脚冰冷是这一整段的手脚冰冷均匀的，那当归四逆汤是手指尖特别冰啊，就是这种 维系的差异要记得，不然的话临床可能会开错药。那么因为啊真武汤的那个电症点之前讲的东西都是不一定有，就你不一定会看床就想扑，你也不一定会身体沉重疼痛，所以我平常在用真武汤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找别的辩证点，好比说有一个慢性的真武汤症的两个辩证点，就是我常常问人家说，你照镜子看一下你的舌边有没有牙痕，因为人的舌头如果会被牙齿贴到牙齿的地方，如果会有那个牙齿好像咬得有点凹凹的痕迹，代表说因为舌头这个东西是跟你的心脏相通的，对不对？照理讲是你的身体运动量非常足够，肌肉非常多，对不对？而且阳气很重的一个东西。那如果你的舌头都水肿到你闭着嘴巴会印出牙痕，那就代表你身体是有水毒的，这样子想是不是比较容易想，就是连舌头都会水肿了，都会牙齿按上去弹不回来了，那代表你的身体确实是有水毒，所以舌头有牙痕就是我平常鼓励人家吃真武汤的一个辩证点。哎，你的他有什么，人家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说？ 没有。 哦，没有牙痕啊，那还不错。就有同学不知道怎么样舌头有牙痕，就是舌头这样一条，对，有一个舌头旁边是这样子，有一点这样子，好像牙齿把它咬的有点凹这样子，那就是舌头有一点点水肿嘛。那这个东西不一定出现在感冒，而是这样子的舌头就代表着身体啊，没有代表着身体没有足够的能力运化它里面的水邪啊，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说方助教被我发现有真武汤症的理由是这样子，是这个一个人的正面啊，正面身体，这边是肚脐，这边是肋骨，对不对？一般你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人练那个腹肌，什么六块肌、几块肌。一般人的腹肌啊，如果有那个什么几块肌，这几我已经不会画。不是，我们都知道那什么几块肌的腹肌，中间这条是比较凹下去的，对不对？可是呢，真武汤症的人啊，他在肚脐下面这一段，不管他有没有腹肌，你会摸得到他的这个肚皮正中间有一条肉啊，是勒的有一点凸出来的，就好像身体里面埋了一条软软的铅笔芯的感觉。对，下肚脐以下，对，刚好在韧带上面。因为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因为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真武汤在我的心目中之所以会觉得它这么伟大啊，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练内功都有所谓的合车周天的观念，对不对？就你的丹田要很有火力，对不对？然后就可以丹田有火力，命门就有火力，对不对？那这个火力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水气运行到头顶，是不是啊？这个就像是鼻子好了，运行到头顶，然后这个水可以下来浇灌你的全身，这个大家都听我讲过 N 次了，是不是？那这个命门蒸上来的水分有一个很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治百病，所以我才会说什么病都可以用真武汤的理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所打上来的水对于人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因为真武汤有一个特殊的药性是别的汤剂没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学过西医生理学的人都知道，神经死了是不能复生的，对不对？就什么神经退化了就没有了嘛，是不是？可是真武汤最厉害的一点就是神经死了可以复生，就如果你听到说什么有人曾经什么受过伤啊，脚趾头没有感觉，或者什么得糖尿病啊，什么脚踩地上都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人啊什么已经慢慢聋掉或者瞎掉了，这样子这样子，这些退化到，这些已经退化到那种神经好像都已经没有的那种状况，通常能够把它救回来就是真武汤，就是退化性的聋掉、瞎掉、神经没有了，然后手没感觉什么，通常这些神经都是真武汤让它长回来的，所以真武汤的那个神奇药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它是在打把水气打上来。那我的假设就是说，如果你打上来的水气够， 道家练功的话，后面这个阳气上来，他们的那个这一段，他们的静阳火吧。然后到了到过了督脉，到了任脉下来的话，他们称之为退阴符啊。那如果打下来的水不够，根本不够浇灌这些干旱的田地，那说不定到这个肚脐这个太阴区块，这太阴湿土嘛，把水都吸完了，所以再往下走到丹田这一段就没水了，就这个圈圈是兜不成一个圆圈的。那我们如果有一些补充讲义，我懒得硬就跟你们讲，我们如果你们看那个《黄帝内经》里面讲说什么六经的精气啊，如果断绝了，都是那个精气会缩紧，就什么太阳经的精气如果没有了，后脑勺会僵掉，然后什么厥阴经没有了，然后为什么人的那个什么阴囊会缩进体内等等等等，就是一旦一条经上面的那个水气不够，那条经就会死，那精气要死掉要干枯的时候，它的特征就是那条经会绷紧。所以真武汤这个日本人的复诊就会发现说，人的任脉如果绷出这样一条千里心啊，这是真武汤症，大家是从这样的思考点来看待它了啊。所以大家回家啊，彼此的肚子啊，就这样摸摸看啊，有多少人是真武汤症？但要治这个东西，你也不是一定要真武汤啊，你灸关元也可以啊，或怎么样，就有很多其他的做法。只是真武汤啊，它在实际的效用来讲啊，是就是说有些别的药做不到的效果，可以看到从这个汤剂里面看到。那这个因为真武汤，我们上次讲到水气运行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比较弱的方，就是五苓散，同学还有没有印象？就五苓散里面什么泽泻啦、茯苓、猪苓啊，把这个水倒上来了，让它转一圈下来。那个是以这个人的肾阳还不虚作为前提，所以五苓散指的是太阳病，对不对？问题只在膀胱经、膀胱腑，没有关系到肾。可是如果病邪已经到了肾的话，那他的那个肾阳就被扑灭了。你看得少阴病的时候，人会变得那么的笨，所以你也知道他的心跟肾都不太行了。所以真武汤的五味药啊，这个附子做什么？附子补充心阳跟肾阳，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然后呢，茯苓的话，我们做什么？茯苓散也讲过，对不对？茯苓可以帮助这个消化器官把水吸进来，也可以帮助这个肺后把水阴之气导引到头顶，对不对？茯苓这两件事都做的。那为什么不用泽泻啊？因为泽泻是泻肾的药，这个肾已经很虚了啊，所以我们不用泽泻了。那我们为了补充肾阳，就有人会问说，你既然要补充肾阳，为什么还要放白芍药？芍药不是一个很滋阴的药吗？对于这个东西，对于这个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生姜能够把水毒逼退，这件事情是有的，对不对？所以无论是这个消化道里面的水毒，这生姜把它逼开，或者是这个后面的水啊转上来，生姜帮它开路，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真武汤的特色是没有放甘草，没有放甘草的话，每一味药的作用点都是不一定全身的，所以生姜能够逼退水毒啊。然后这个茯苓能够把这个水这样子渗透过来，然后引上来。那白术的话，它大概作用点呢、啊？因为如果白术放到很大量，比如说像父亲主医学里面，白术放到很重很重的时候，那是去肾里面的湿。父亲主一个是腰酸腰痛的方啊，就是很重剂量的白术跟薏仁煮成浓浓一碗，就是味道那么浓的，就只能入下焦，然后就可以把肾脏的这个肾地方的腰的湿气去掉。那是父亲主医学里面特殊的方，就是白术跟薏仁都用到二两以上啊，来去肾的湿治腰痛的。那但是这里呢，真武汤里面其实白术用的是特别少，其他的药都是三两三两三两，附子一年也差不多三两。可是白术只有放到二两，对不对？所以白术是比较少的。那这个比较少的白术呢，我们想它大概还是以作用在脾胃为主，就是让脾胃能够把水 消化掉，因为人生病还是会喝水喝汤啊，那这个水总要有东西把它带入人体，不然的话堆在那边还是水毒啊。那带入人体的水需要什么东西来帮白毒？那就是芍药。芍药它能够帮助白毒把这个水吸到你的这个太阴区块啊，那要把这个水吸进来交给别的药去做接力。所以这个不放甘草的真武汤，它本身的结构具有相当高度的活性，就是当然主轴来讲，脾胃区块吸收的水分它能够把它抓下来，然后交到肾去做该做的循环，那气化的这个能力和茯苓啊附子也在里面啊。那这个不放甘草的一个方，如果你不是一个熟悉仲景方的人啊，你看到这个方，你看茯苓、芍药、白术、生姜、附子，其实一般人看会有一点困惑哦，就会觉得这些药加起来是在干嘛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茯苓是用来把多余的湿气带走的药嘛，那芍药又是凉润的药，对不对？那说是补脾胃，怎么放生姜不放枣子？就是其实，在不熟悉仲景医学的人的眼中，真武汤是一个怪方。那就像曾经有医术很高明的人啊，开真武汤帮人家治心脏病或什么样的，那结果这个药开出去，药局的人抓了在那边批评啊，说这是什么药方？那如果开药的人是我学弟，我一巴掌就给他啪下去啊！就是不认得真武汤的药局还是有的，这是一个。所以，而且真武汤里面啊，我刚刚随意的说这个药串成这样一个结构，那只是以水循环的角度来讲的，实际上来讲，你说生姜跟白术在一起能做什么事？生姜白术附子在一起能做什么事？其实不一定哦，有可能是治风湿或什么的哦，或者是芍药跟白术、芍药跟茯苓这个组合又能做什么事？就这里面的五味药其实彼此之间的协同作用其实还蛮复杂的，不能一句话就打死这个汤在干嘛。所以简单来说，我会觉得真武汤它的这个，如果以象征符号的意义来说，就是真武汤它的这个汤到底要干嘛，我们不太清楚。而这件事情呢，会让我有一个联想，这也是象征符号上的联想，就是人类的身体有一种东西叫做干细胞，干细胞是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细胞，所以还没分化，而这个细胞就可以治疗百病。而真武汤以结果论，它的效果真的很像干细胞，就是那种已经死掉的神经被修复了或怎么样，就它的那个药所表现出来那个不知道我要干嘛这件事情，很像是我们讲说五行里面的水这个东西的特征，就是还有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可是还没有决定它要做什么事啊，就是所以真武汤被当真武，就我们古时候汤易经里面那个辅行诀称之为玄武汤，对不对？就是这个水神啊，这个水神的名字真的是当之无愧啊，这个汤在临床上面的功效来讲的确是够厉害。那至于说它的加减，我们顺便看一下，他说如果咳的话加五味子细辛干姜，那这个没什么问题嘛，五味子细辛干姜的结构这个小青龙汤大家都会了，对不对？所以要用就用吧。那真武汤的这个咳嗽加减法加五味子细辛干姜这个变化的法啊，实际上来讲是我们在用真武汤治很多退化性的疾病的时候啊，给它加很咳嗽加减法比较有效，比如说治疗那种耳聋眼瞎这些病啊，就给它用咳嗽加减法。为什么呢？因为干姜能让它比较暖，比较补阳气，然后细心的能够通九窍，就是把这个五官的这个把这个药性引导到人的这个耳朵鼻子眼睛这些地方，然后五味子又可以收摄肾气，所以让它这个补药的药性能够更巩固在肾的区块，所以刚好这个细心看上五味子啊，在治疗这种退化性的疾病就很有用的。那另外呢， 就是小片浮力加浮灵啊，因为要帮助水的气化，在这个方里面加重浮灵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小片的气化做得更好啊，因为膀胱的那个气化，浮灵把那个元气提上来升上去的效果，在这里浮灵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啊。那如果拉肚子的话，如果拉肚子代表他的那个肠胃道很寒，那白芍还是蛮寒的，那我们把这个白芍拿掉，换成干姜去暖它。反正这个白芍你现在加了不如不加啊，因为一直拉掉啊，那白芍根本就是只有边际效应，已经是负分了。那如果他吐呢，他说哦，如果吐的话，那我们就不要用附子，用附子其实蛮恶的。相反的，生姜是一个降逆止吐的东西啊，那生姜一加呀，加到半斤。当然你也可以说张仲景的小半夏汤什么生姜本来就放得很重，这是没有错，但是生姜加到这么重啊，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当你没有附子的时候，就是要靠姜来排水毒，就像我从前举过的例子，说那种煮的浓浓的生姜的汤，再加生姜汁，那个尿毒症的人一喝下去，哦，出一身汗，那个汗都是尿的味道，但尿毒症就好很多，三天就出院了。就是生姜，它在这个去水毒的事情上面是可以代替附子的啊。虽然它在补肾阳这方面对附子没有什么，对，不太能够取代附子，可是在破水毒这件事情是可以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的以铁真武汤呢，我就觉得像我从前在这个基础班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一句话，说这个人的身体如果一水不能胜五火，就会眼睛瞎掉。有没有人听到这个事情？在基础班的时候，那个是《黄帝内经》里面这个素问这个第81篇的里面的一句话。那这个我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就有跟同学讲说，人的脏器会早衰啊，都是因为上火，就是你这个脏器微微处在发炎的状态，害他提早老化，提早死掉。那《黄帝内经》那句话呢，一直以来我们中国人啊都不太了解他在讲什么事情，一直到有人用真武汤把这一类的病救回来了，我们中国人才因为使用真武汤而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原来啊，这个人的这个肾的这个水啊，上去以后是要用来滋润你的五脏，扑灭你的五脏之火，让你的五脏恢复青春的。但如果这个青春的泉水呢没有了，那你的五脏就烧干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哪一脏烧干，就哪一脏相对应的东西就会消坏掉。那这个，那真武汤呢？这个我们理论上治疗这个瞎掉或者聋掉啊，用真武汤的话都是用这个咳嗽加减法比较有效。这个我想想看，这个跟上次讲黄附子鸡心汤那个什么，因为天气太冷忽然受寒然后就瞎掉了聋掉，那不一样啊，这是忽然的。但是我这样讲不对不对，忽然不对，因为真武汤治的那种聋跟盲啊也常常是忽然的，只是麻黄附子鸡心汤那个是很确定那个人是受了寒，就比如说冬天掉到河里面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就聋掉了，那个有受寒的过程。那真武汤是一个退化的过程，没有受寒的过程。那所以呢，但是呢，这种暴盲、轻盲、耳聋，它的症状通常在把脉的时候会把到它的尺脉是比较浮大的，代表它这个元气已经脱掉了啊，肾阳已经脱了，所以要入到真武汤。然后还有的人，他的症状就会看得到他瞳孔变得放大啊，瞳孔散开，瞳孔放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白内障比较就是绿内障，就是眼压过高，这个东西真武汤是蛮有效的啦。但你也可以用苓桂乳甘汤加车前子之类的东西，就真武汤或苓桂乳甘汤重加牛，加一些不用重加差不多的量，加一些牛膝车前子，这些都可以把眼压降低的，就是水循环。因为这东西不难理解嘛，对，因为眼睛眼压太高，眼睛里面也是一兜水啊，那个水 不能够代谢掉，也是水毒啊，对不对？就是死水不动的水都叫水毒。那真武汤为什么会拉肚子？为什么身体会沉重痛？就是因为身体有很多的这种不能代谢的水气压着你啊。这里不是风湿，就是多余的水在这边。所以有的时候水肿啊，也会用到真武汤，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那至于说白内障有没有效？我们一般白内障是用肾气丸比较多了。可是如果你已经拔到这个人尺脉浮大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已经有那种很明显的肾阳虚的状态，真武汤已经出来了，那用真武汤可以。青光眼比较是真武汤症，青光眼比较是偏真武汤。像真武汤啊，或者肾气丸治的这些病，像我那个西医老爸听到我说用中药来治白内障，他就觉得你不要讲笑好不好，他就是不可逆反应，怎么可能用药医好，就是神经死掉，或者是这个白内障是什么体啊？水晶还是什么体？水晶体的话，他说这是不可逆反应，你怎么能用药拿医好？问题就是肾气丸或者真武汤都是那种可以扭转这种事情的方啊。虽然在现代医学来讲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是临床上是比较蛮有用的。那至于说射物线的肿、射物线的阴实这件事情，那我们应该用真武汤还是用肾气丸？那有人也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临床上面有人用肾气丸很有效，有人用真武汤很有效。像卢我成或者郝万山先生他们用真武汤，那历史上面很多其他日本的经方家或者台湾经方家用肾气丸，但这分到底何者是对，何者是非？其实如果只是论肾物线，那真的是不必论是非，因为很简单嘛。肾物线在哪里？在会阴穴，对不对？如果你用的是肾气丸，肾气丸是补三阴经的，对不对？厥阴、肝阴、肝经、太阴、肾经跟少阴，太阴、脾经、少阴、肾经，对不对？那三条阴经都交汇在会阴穴，所以那个穴才叫会阴穴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如果你让这三条阴经都有生命能的话，那会阴穴的地方的阴实不是自然就消失了吗？所以肾气丸是不是对的？那当然是对的。可是呢，三条阴经是三条涓涓细流，一条人脉，一条督脉，就是大河哎。那可是人脉、督脉这个涓涓刚好也会经过会阴穴啊。所以用真武汤就还有一道怪刃去冲它，能不能打破你的阴石？当然可以啦、啊。就是那个地方刚好有四条路都通的时候，你用哪一条路的方式都对吗？所以真武汤跟肾气丸到底什么哪一种对？肾物线肿大比较有效，那对不起，这个不用争论，这都有效啊，因为刚好都有过嘛，所以这个就无需争论。那真武汤还有什么特别有效啊？就是什么糖尿病的脚变得没有感觉，就神经已经没有，就神经的感觉已经没有了，或者是老年痴呆不行啊，老年痴呆那个不是神经，但是如果老人家没有一直在那边抽动，那可能真武汤可以哦，那生损动啊，那个，但是那个要加磁石啊，那个要重加磁石，就还有镇固，因为真武汤的那个结构啊，并没有很多镇固肾气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帮他补，或者用五味子，或者用磁石，就是要把肾气稳下来，那这个真武汤，我们说舌头有牙痕，那跟林桂竹肝汤不一样，是林桂竹肝汤的舌头是比较滑，像是那个阔鱼爬过的那个叶子，有一层滑滑的膜。林桂竹肝汤那种痰饮症的舌头是滑滑的，那真武汤是有牙痕的啊，这个比较不一样。那另外呢，如果是同学要用这种话，如果是买科学中药的话，同学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一般的科学中药的真武汤呢，并没有像张仲景的真武汤一样把白术放的少些，就白术就是放一样多。但是这个白术放一样多的真武汤，然后它的附子又比较少，那这个一般科学中药的真武汤附子的比例只有一。我们原来是应该放到三比较对的， 那父子的比例只有一的这个真武汤会有什么问题？就如果你到什么灵通啊、顺天什么买一罐真武汤回来吃哦，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吃一吃人会有点上火。而这个上火呢，我的感觉就是白竹多而附子少会造成的现象。因为如果你附子放的够多而白竹够少哦，整个真武汤的结构是一个，它是提供你身体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是运化这个水的，运化水邪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不会让人上火的。可是如果你把真武汤的药性变成附子很少白竹很多，这个药性变成慢吞吞的时候就会上火。所以我就觉得像我特别重要的真武汤，我一律是附子加的比较多，对不对？比如说四条真武汤我再加点附子，那白竹多一点就算了。那就像一般吧，如果你买现成特别重要的真武汤，有的人啊他吃了一条两条就上火，可是呢我加了附子的真武汤哦，我吃了五条六条也不太上火。但是不是说绝对不会上火，如果你狂吃猛吃哦，有可能到后来你也会觉得好像大便的时候肛门有点痛啊，就是还是会烧起来啦。但是这个同学要记得的就是，真武汤基本上如果你的比例还好的话是不太会上火的方法。如果你要让人暖回来的话，那还是四逆汤或者白通汤可能比较暖，就是干姜跟附子在一起的汤比较会暖。那真武汤如果是生姜，那生姜就是以驱邪为主啊，就是暖的效果不强啊。这个哎，有同学问问题吗？对，用的是泡附子。我有，我讲生附吗？我说生姜哎，我不说是生姜，我没有说生附吧。我说是生附吗？那叫露露应该茶神正吗？对，因为真武汤是那个附是用来补阳气的啊，补肾的动力的，所以不是用生附啊，是用生姜。对，那这个真，我们这个人类啊，我们说一个人的阳虚啊，就会克到他所克的上。比如说我们张仲景的书讲说，肝阳虚就会克成脾阳虚，对不对？这个东西《金匮要略》的那个答病例就有讲。那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心阳虚就会脾阳虚，脾阳虚就会肾阳虚。那这个心脾肾这个连串的阳虚呢，是真武汤是很对症的药。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真武汤是补脾阳、补肾阳也补心阳的药啊。就是因为你想想看真武汤的结构，如果你想象成生姜把水邪逼退，茯苓保住这个区块不要被水气侵扰，然后附子强心，这样也是对的哦。所以不一定是补哪里，这至少是这个心脾肾之阳都可以补。那有没有办法补肝阳？有，就大陆的这个民间中医的那个做法是这样子，他们说如果你放了芍药的话，芍药是比较能够滋肝阴，不是滋肝阳。他们有一个做法是把芍药去掉，改成放乌梅跟枸杞子，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把阳气补到肝去。所以也就是除了心脾肾三个脏之外啊，真武汤可以补到第四个脏。所以如果你把芍药换成乌梅跟枸杞子，那如果是像毒火神或者是李可，他们还有别的方法，就有一味药就可以直接补肝阳的，是什么？是鲜灵皮。鲜灵皮就是俗称营养火啊。对，这个是直接也可以补到肝阳的东西啊、哦，所以有人这个芍药把它换成鲜灵皮，跟鲜灵皮也就是营养火啊，这个是也是可以直接补进去的。那当然，我觉得乌梅跟枸杞子啊是不错的。那还差什么脏？肺脏。那真武汤要处理到肺，恐怕不容易了啊、哦。我们如果真武汤要补肺，你知道怎么用？我们通常就加点生白散啊，就另外，而且肺的话我们通常是隔脏治嘛，就像如果你的肺不够好，通常你要吃很多理中汤，这个脾够好就会去涂 补肾精啊，肺就会好起来。就肺我们用隔脏的治法，或者是直接补肺的话，像那个孙思邈的黄昏汤，就是黄昏就是合欢皮，用合欢皮煮水当茶喝，但长期喝肺也会好起来，就是得过肺痨的人用这个方法来修复他的肺啊，那是另外的。那么，谈到这个问题是在谈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到啊，讲到一些糖尿病的治法啊是怎么样处理。这个糖尿病的医法，比如说在网络上你们看倪海厦先生的范例，他有提到，因为糖尿病人会口渴，对不对？我们说大渴大汗而脉红，大里又热，这种时候不是可以用白虎加人参汤吗？其实糖尿病你要用白虎加人参汤医到完全好其实不太容易哦，因为糖尿病通常是肾虚的人会得的病，对不对？白虎加人参汤根本就不补肾啊，它是一个有阶段性的功用，但是不是长远的可以用的方法啊。什么东西说什么啊？没有啊。那这个，但是呢，倪海厦先生在网络上有说，他遇到一个人嘴巴渴，可是脚又已经失去感觉，对不对？他就用真武汤跟白武汤合方，等于是真武汤里面加生石膏，那这样子帮他把这个中焦的热清掉，他不会渴。然后真武汤还是做真武汤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人的脚就慢慢恢复感觉了，这样的一样。那但是呢，其实这个方法呢，如果以我们这种小家子气的开法，就人家的高人啊，出手可以狠一点。这个开法其实是在糖尿病比较初期的时候啊，就是在消渴症，在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个方，叫做瓜蒌曲脉丸，有没有人听过呀？瓜蒌曲脉丸，对，我们看一下那个厥阴篇的后面讲到消渴的时候啊，它是有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有一点像是那个这个真武汤跟白虎汤的合方，但是用起来就更温和，所以我比较赞成用瓜蒌曲脉丸啊。那难道是桂林粉没有的方法吗？对，奇怪，我这个啊，十四是七十七的。OK。哦，对对对，就是说，对，大约是这个方法。只是我一直以为这是在消渴，可能是。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这地方是小便不利哦，我可能要回去查一下金匮要略这本书，有没有记得金匮要略这样子瓜蒌曲脉丸就出现在哪里，也是这样的条文吗？就是主要是你们看这个瓜蒌曲，就看284页的瓜蒌曲脉丸这个方啊，瓜蒌根可以凉润你的胃，对不对？但这样子如果你要长期吃的话，瓜蒌根比石膏要温和，那效果也还不错。那曲脉是凉的药，属于是滋阴补脾的药，那附子是暖肾的药，茯苓也是类似真武汤，就是要做这个利水的事情。就这个方呢，如果是那种口渴的糖尿病啊，长期用这一类的结构去处理，就是又有这个凉中焦的药，凉润中焦的药，又有这个补肾的药，这个方法就不错。那当然糖尿病的正治是肾气丸啊，这个把阳气收入三阴经，然后加很多滋阴的药，是一个方法。那么那在大陆的那个民间中医的网站，他们提到说是用真武汤来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看法，他们的看法是说呀，糖尿病会渴会燥热等等等等，他就说人的胃啊，脾胃的胃，胃如果会燥渴，代表你的阳气都浮越到胃，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以火神派的那个理论基调，就是阳气会浮越都是阳虚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你说你的这个人他的糖尿病，我们可以说他是什么肝脾肾三经的阴虚，但是这三个东西，比如说它会烧起来哦， 往往是因为他的阳气不够，所以不能收摄他的阳气，使得他的这个火乱烧，所以他就他们会认为胃火会旺，这个人一直渴一直饿，是因为他的脾阳已经没有了，所以火都浮越他的腑来，所以他们就会用这个真武汤里面生姜去掉，再换上干姜，然后把白芍去掉，加上这个枸杞子跟乌梅，这样的做法来让你的这个五脏的阳气比较够。他们的这个长期吃啊，他们五脏的阳气如果补到比较够了，这个六腑的火就会被收掉了，就有这么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比较偏向民间的火神派的思路。那我有认识的人用这个方，就是遇到阳虚的糖尿病患者。什么叫阳虚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这个人有糖尿病，可是呢他会怕冷，他没有力气，那用这个时候用这种加减真武汤的变化哦，还是有用的。但你要那你要够要很平稳，你也不一定要拿真武汤来挑战，因为像谭术渠就是肾气丸里面的附子放的比帝王还要多，然后怎么样。那我今天在这里啊，时间所限还是要让你们能够走，但是这里我要留一个尾巴，让你们下节上课我要就这个话题继续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衔接点，就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火气收掉，虽然用阳药，但是能够把火气收掉的方法，就是所谓的父亲主提出来的引火归元，就是的那种思考的方法。那这个部分变成治疗高血压也好，治疗糖尿病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思维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武汤治疗高血压的部分就还没有讲，那我们只能留到下次跟正肝奇峰汤一起讲。那这些非常重大的慢性疾病啊，那这个可能同学呢，这个课的末尾跟下一堂课的同学要稍微比较认真的听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实际临床比较有用的方法，就是真的可以把人弄到健康的状态。可是相对来讲啊，这两堂课教的东西就是外面的医生听了以后最不能接受的一部分了，就是怎么样镇固一个人的阳气的这个药法。那因为我讲完真武汤跟猪脑汤，我接下来就会讲到甘草丸汤跟肾气丸，再讲一次。那这样子他整个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课把这个理论架构在同学的心里面拼凑的比较完整。好，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先问的啊？哦，如果你要真武汤治感冒的话，那有的时候附子用白茅肤片有点浊，效果还比较快啦，就是那时候是可以的。那你说有人是糖尿病的退化的脚没感觉，对不对？不是，我要回问你的是，你一开始是什么症状给他开真武汤？那你是开什么真武汤？ 就是老师教的那个真武汤，然后另外 老师教的真武汤是什么东西几两？ 我说两颗钟，然后另外再加 泡 就是加到 那个。那加的是哪个牌子的裤子？对，我没有用过，我也不知道它效果怎么样。很好，为什么很好？怎么样的效果？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有时候很难忍，然后加的是使用那个味道会很奇怪，就是很难吃，然后有时候就下的是入侵，而且肾脏它以前有说那个身体，啊。 所以你现在问我说，那个某某人吃了真武汤为什么会更麻是吗？ 脚变 肿起来是吗？ 水肿。 两脚。他原来也肿对不对？原来不肿吗？ 原来就觉得好像血气比较好，有一点就吃了以后就肿起 状况，因为我刚刚讲到针孔它的鳞屑会吐水，对不对？你是你刚刚说脚麻还是脚肿？就是这种驱水毒的药哦，往往会有这种反应哎。就是我不是说真武他开始减肥，两个人吃的时候先爆肥，对不对？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有这样的情况，就像如果你看那个大陆的那个唐步奇，四川唐步奇的那个治咳嗽的一本书，他就有讲说。他用那些洋药帮人治咳嗽，他身体里面有水毒什么的，那他吃了之后，那个病人呢，整个脸就肿起来，然后脸变泡泡的之类。他说，其实这些洋药在驱水毒的时候啊，这些现象会发生。那发生是他的一个过渡期，那就是发生了，代表说他的水毒有在动，所以就是一般来讲还蛮欢迎这种状态的。哦，对不起哦，我现在不太想要给你这种承诺哦。你问我说只吃科中你会这么强吗？我其实相反的会是说，就是因为吃科中所以 太弱， 所以比较久啊，就是但是我不是在说一定要怎么做，你知道吗？有些人我是说，如果这个人是长期有水毒的人，你最好要挂去淤血的药，因为有的时候是血管塞住以至于他的水气哦，对吧？同意。我说真的，我会觉得这种病啊，你如果有人有别人会医，就交给别人，你不要自己玩。就是，哦，听人家讲的，那你认识吗？认识啊，但是他是自己玩，是不是？就是也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好了，我班上学生技术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就是太遥远的人哦，早就已经超过我的关心范围了。我跟你讲，吃真武汤嘛。你吃真武汤的日子，如果你喝到一口不到37度的水，都有可能真武汤药效给你反过来。就是不打体温的水喝到，都有可能真武汤整个反过来。你不要说那种别人就是真武汤，他那个吃面吃真武汤面吃一些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那个就这种不在掌控变因不在掌控下的范例，你不能随便把事情拿到真武汤来讲。就是吃父子鸡有吃父子鸡的规矩，哦，所以。那种病因太多的我们不太能讨论，因为我们 不会知道它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但他难道他是那种真的吃真武汤就乖乖不吃生菜水果的人吗？ 对啊。 他是那种人吗？是谁给他开的教他经营这件事情？不喝冷水吗？那不喜欢万一喝到呢？就是我们不太确定的病因我们不能讨论啊，就是我觉得在完全掌控下的观察，我不知道怎么讨论。那个太遥远，也太关系也太松散了，那我不知道。那当然啊，啊。那个同学啊，那个是这样子，我原来是想说最后的时间只让同学快快问问题，然后就让人家走。可是我发现你每次都是在最后说做大分享，然后所有人都不能下课。就是这种比较长篇大论的故事，可不可以先跟我申报？我在上课中间排你讲，就是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会有点怕，我就时间，因为有同学要赶回家。